时间晚上8点。 走进便利商店，琳琅满目的食物总让我胃口大开，什么都想买，但是却有许多辛苦家庭，他们没得选择，甚至没钱买一碗泡面。我是安心呀，请跟我一起到 7-Eleven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00元的1919救助套餐，让1919食物银行把套餐送到弱势家庭，救助弱势家庭就缺你一套，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夜深了，想要有一段时刻沉淀自己的心情吗？坚持梦想的路上感到迷茫或孤独吗？在这里，你可以放下所有梦和烦恼，只剩自己就好。让我们沉浸在独立和原创音乐里，一起寻回迷失的自己。我是主持人培培，蜡烛女孩的异想世界，每周日晚上7点 FM88.1 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7点 FM88.1 蜡烛女孩的异想世界，我是节目主持人培培。今天是节目开播的第14集喽，很开心又能够在空中见到大家。那放暑假的同时呢，别忘了我们节目365天全年无休为你播放最好听的音乐。想要更了解独立音乐还有素人歌手们的魅力吗？或是想要有一个人在周末的夜晚陪伴着你度过？记得准时打开世新电台 APP 或上世新广播电台网站 FM88.1。每个礼拜日晚上7点，我会在这个时间与大家在空中见面吧。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蜡烛女孩的异想世界。那希望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你们会喜欢里面的歌曲咯。 每当我心情烦闷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打开 FM88.1 收听时新广播电台，因为这里总有让我心情放松的好音乐。现在心情烦闷吗？那就打开 FM88.1 吧。 醒醒醒醒，睡美人，一个礼拜的忙碌辛苦你了，追求理想的路上心感觉到累了吗？让我带你进入独立音乐的世界，唤醒你沉睡的心吧。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世新广播电台。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为什么他60了还能这么青春有活力呢？ 他永远都有最年轻的新声音啊！ 放送一甲子，新传好声音，世新广播电台60周年，因为有你，生生不息。 世新广播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礼拜天晚上8点，记得锁定世新电台 FM88.1，让 Cindy 慧田陪你 Listen to。 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14集，我是慧田， 我是 Cindy。 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9月1号， 是九月的第一天。 明天要开学了呢，是不是啊？各位国小、国中、高中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有啦。对啊，你们明天要开学嘞，不知道你们现在应该很 开心兴奋， 应该没有开心兴奋。根据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学生，我相信他们的心应该不会有开心兴奋。好了，或许有啦，那至少我不会， 因为放了那么长的暑假，就是终于要回到学校见到朋友，不会觉得啊很期待说要见到那个谁谁谁吗？ 对啦，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会就是很期待要见到同学了，可是又会想到说啊，每天又要早起又要上学，好累。 了解，那其实世新大学是下周一开学嘛？ 对，下周一我们也要开学了， 所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慧田已经回到台湾了。 对，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一集节目呢，我们还是提早录完的，但是我们从下一个礼拜开始的节目呢，就是真的就是慧田我们在节目播出前的一个礼拜把它录好的。 对， 突然好兴奋啊，我现在还没回去就已经要录我已经回来的节目。 对啊，他现在开始在猜测自己当天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好，让我们等一下在心情温度计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的， 那我等一下我也要来想一想，就是我也要来稍微猜测一下9月1号的我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那讲到开学，我们来聊一下课表吧。你 课表 准大四了嘛？对对，你的课表是怎么样的？ 空的 空的 空的 我真的是空的，因为 嚣张的女人 没有，因为我要去校外实习，因为校外实习它有八个学分，然后大四它只需要八个学分，然后虽然说我在录音的这个当下呢，就是实习的课程还没有报名好，但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呢，基本上我的课表会是空的，然后就是会有一排的媒体实习课程，然后但是基本上就是我就是去上班，不会来上课。 好啦，那你记得要来电台录音哦。 好，没问题。为了我们跟我们一起在空中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一定会来录音的，每个礼拜准时来。 那我的课表就没有像他那么的空了，我是连休四天，周休四日。 周休哦，所以你还是要来上三天课的意思？ 对，我是六日一二不上课。 六日一二，所以你是三四五要上课， 对，但其实也是松松的啦。然后这就是苦了三年，大四之后课表就是会 就是会这么的空一点。 是的，那不知道大家的课表是怎么样的呢？那国小国中的朋友，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嘛，我也不知道国小国中上课是怎么样的。如果 我跟你讲，国小国中就是课表从早上八点满到晚上下午五点，对，满的。 我们有听众朋友，不管是你是爸爸妈妈还是你是小朋友的话。有时间可以把你的课表拍到上面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还蛮想知道大家的课表长怎么样的， 满足一下慧田的好奇心。 是的，然后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关于课表然后上课的心情啊。这一段呢，我们就留待等一下心情温度计来跟大家聊咯。 我要生气了， 该怎么办 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来到心情温度计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聊了嘛，九月了，准备要开学了， 真的啊，好讨厌哦！ 不知道大家面对开学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慧田，你是什么心情？ 我必须要先说，都已经大四老屁股了，对大学实在大开学实在是没有什么期待了。 真的、哦、该怎么、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回来会面对哪些课程，面对哪样的老师，那个老师的规定是什么，你完全不会期待说啊，老师会不会早下课啊，或者是你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呢，必须要说，因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非常非常的轻松，准备要回到校园来继续享受校园生活了。 哦，对啦，校园的生活啊，其实对我们这种要升大四的来说，已经算是非常珍贵的存在了。 对啊，而且我又没有在校园内谈恋爱，请问一下，我是要期待什么呢？我就是乖乖的回来上课就好吗？ 现在是哀怨吗？一定是哀怨呢、欸。 因为我最近是一个很需要人家就是顾着我，跟我说，梁慧田吃饭，梁慧田睡觉咯，梁慧田你该做什么什么的状态。我需要很需要一个人在旁边，但是没关系，我就是乖乖的回来开学就好。 那我觉得啊，我应该会还是会像国高中的时候一样，会很不想开学。就算我知道说就是现在已经只剩下一年了，然后会非常的就是变成是时光变得非常的珍贵。对，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很不想开学。 应该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会真的迈入要舍不得大学这个阶段那个时间点。 对，就是虽然说新学期啊，我需要来学校的日子已经没有像之前大一大二的时候这么多了。但是想到开学就还是觉得哦好烦哦， 要回来听钟声，然后要照常的上下课，做一些身为学生该做的事。 然后而且啊，以前我国高中的时候，我真的有研究出一个。就是虽然它也不是什么非常有逻辑的现象，但是根据统计出来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是什么呢？就是我只要一开学我就会先衰两个礼拜。 真的假的？ 对，我就是开学了9月1号嘛，以前国高中的时候都是9月1号开学，然后我通常都是9月1号我就会开始衰，大概衰到10号或15号。 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完全没有原因。 那你要不要去庙里走一走，拜拜那个文武爷？ 那可能没有什么用啦，因为那个完全的没有科学根据，就只是一个你透过统计数字来看，你可能会这么觉得，就是哦，你就是这两个礼拜特别衰，但是没有任何原因，也没有任何逻辑。 那你大学也是这样？ 大学哦，大学比较相对还好一点点啦，但有可能是因为我大学比较混一点啊，没有。 希望这一次大四的开学期你不用衰两个礼拜啦， 真的不要再让我衰了。 不知道大家面对开学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或者是你是上班族，你其实根本就不放假，那你面对九月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那要上班上课的大家也就是真的辛苦了，那我让我们接下来也继续一起努力吧。 我们接下来要放的歌是什么歌呢？ 这首歌啊又是我的爱人了、周杰伦的等你下课， 非常呼应快上课的我们，有没有？ 对，因为讲到上学啊，有很多人可能会崇尚学生时期纯纯的爱恋吧。那一些大一的孩子们，你们准备要进入大学了，那也可以开始好好的准备，要开始 修恋爱学分吗？ 对的。那等你下课呢，就是比较算是在讲述学生时期的那一种爱情。 是， 那也就让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吧。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吃早餐。我，你又擦肩而过，你那几天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里，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远。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却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 新大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AM 729下车。 心情停看听，刚才的那一首歌是周杰伦的《等你下课》。 是的，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像这首歌一样，就是能够拥有一段甜蜜的校园恋爱。 嗯， 然后好好享受这一段在学生当中 学生的那一种恋爱的青涩氛围。 是，我刚刚想说的是，如果是大四的朋友，就要抓紧脚步了。 对，真的要赶快把握时间，要跟不要跟慧田一样啊，慧田 还有一年，不要吵 哦，还有一年，那你要加油啊！对， 我会的。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心情停看厅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电视剧， 是的， 叫做《最美的时光》。 嗯，《最美的时光》呢，它是由小说翻拍成为电视剧的。那大家都知道我是小说派嘛，可是这一部呢，是唯一一个我两个版本都爱的。 哦，怎么说？ 不要告诉你，卖个关子，后面再告诉大家。 哎呀，好吧，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听故事吧。故事的女主角呢是苏曼，她有一个好听的小名叫做曼曼。她是一位白领阶级，有着薪酬优渥的工作，却已经错过了女孩谈论婚嫁的芳华妙龄。于是她在母亲的眼中呢被标记为大龄剩女，而曼曼呢和她的闺蜜麻辣烫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被安排去相亲。麻辣烫呢，他的个性大喇喇，脾气很硬，每次有相亲的场合总是会和自己的母亲大吵300回合，而他和母亲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游离在断绝关系的边缘。但是苏曼不一样，他在母亲一次次的威逼利诱下，还是会去和相亲对象打个照面，然后但是呢他会以特殊的装扮前去，连计程车司机、路边的行人、介绍对象的陈阿姨等等，看见他呢都要好好的嫌弃一番。这一次啊，母亲又让他去和对方喝个咖啡，而他这一次依旧使用就是他特殊的装扮前往，但这一次遇见的却是他，宋毅。 宋毅呢是苏曼的学长。10年前啊，苏曼和宋毅是同校师兄妹的关系。宋毅在校期间是个品学兼优而且篮球技艺超群的人，苏曼呢因此爱上了他，并且默默地暗恋着他，在整个大学生涯中呢都没有开口跟他提过半个字。宋毅在篮球场上呢曾经跟苏曼说过，我在清华大学等你。后来宋毅考上清华大学管理学院，苏曼呢也在那之后没有了宋毅的消息，但是宋毅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一直都深深地影响着苏曼之后的一切。10年之后，苏曼成为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经理，而此时的此刻的宋毅呢刚从美国回来，并且入组了麦谷投资公司，即将要成为公司的总监。而该公司的另外一位投资总监呢是被大家称为少帅的陆励成。偶然之间呢，苏曼以闺蜜的恶作剧让她和陆励成在街边相遇，而且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后来苏曼得知宋毅即将会进入到麦谷公司，并且呢在报纸上看到了麦谷公司的正在招聘文员，苏曼毫不犹豫地辞去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并且决定要投入到麦谷公司当员工。但是因为自己的履历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他是经理嘛，所以为了要进到公司里面去呢，他就编了一份假的履历。当他将这个决定告诉大姐的时候呢，大姐踹椅之笔，她认为这样的决定并不实际。在这个年龄段呢，大姐认为苏曼应该要以面包为主，而不是为了爱情冲锋陷阵。 随后三个人呢，他们在麦谷公司面临了一连串的问题，苏曼也徘徊在初恋和陆励成之间的爱恨纠葛当中。他想尽办法从陆励成的手下调到了宋毅的部门，在工作的期间，他同时以匿名的身份在网络上通过 MSN 和宋毅聊天，借着宋毅到国外生活多年，已和国内的朋友甚少联络，甚至也记不起多少。他一边扮演着他的多年老友，一边是他职场上的得力助手，却只字不提对他的暗恋。 在陆励成和宋轶的争斗当中，他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宋轶那边。就像有一次的审计风波中，陆励成深陷其中，被公司重点怀疑，苏曼秉着会计师的专业整理分析了一份可以帮陆励成洗脱冤屈的报告，却拿给了宋轶。他表面上说会让宋轶决定如何处置这份报告，心里想的却是不管他做了什么，只要宋轶想要赢，他会全力支持。最后在事件中，宋轶决定要将那份报告上呈，帮助陆励成。在苏曼的眼中，被解释成了宋轶的宽宏大量，不和竞争者耍小把戏，所有宋轶的行为都会被他合理化。宋轶曾经在 MSN 上说，跟他说过认为爱情蒙蔽了苏曼看清瞬时的双眼，而苏曼说的是这才叫做真心的爱情。 后来的某一天呢，苏曼才知道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宋轶就知道了 MSN 上面的匿名人是他，也知道他苦苦暗恋了11年的人，所谓蒙蔽了苏曼双眼的正是宋轶自己。当时处于补偿的心态，宋轶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了。宋轶曾经和苏曼提起过自己的前女友，叫做许秋。许秋是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宋轶非常非常的爱她。两个人因为灾祸而分离，许秋在一次的车祸中意外离世，而宋轶呢，也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一直保持着单身。苏曼为自己能够成为他的第二个女人非常非常的开心，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徐秋正是麻辣烫的姐姐，因为麻辣烫的本名呢叫做许莲霜。宋轶因为对许秋的执念，她没有办法抗拒麻辣烫这个人，所以呢，同时和许秋的妹妹麻辣烫还有苏曼呢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当这样的关系无意间被苏曼发现的时候，她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痛心疾首。一边是自己深爱着的人，一边是自己多年的好姐妹，究竟要怎么样取舍呢？是要成全姐妹的爱情，还是要把握自己的爱情呢？在这样的节骨眼上，陆励成给了她很多很多的关心，更有意无意地告诉她，其实我也爱你。可是因为苏曼爱了宋轶11年，他的心里眼里根本都装不下其他的人，他的世界仿佛就是一开始就为了宋轶而存在的。后来他和麻辣烫说好，就是我们再也不要过问彼此的感情，到底结果发展是什么样呢，我们就交给宋轶来决定，维持了好的友情。在这个时候的宋轶呢，其实他是试图和苏曼还有麻辣烫联络的，但是因为两个人已经达成共识了，所以宋轶在这边都没有得到太热络的回复。事情一直发展到最后呢，宋轶还是选择了苏曼，而因为苏曼对宋轶的爱，他们呢最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那在整个故事里面呢，陆励成和麻辣烫这两位是成全了他们的爱情的。 在此处用成全来形容，是因为陆励成再深爱也没有抢婚，而麻辣烫再渴求这份爱情也没有去阻扰。在阅读故事的过程当中，透过文字你可以感受到陆励成对苏曼的深爱，但因为都是一些细微的小事，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说要拿哪一件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宋轶和苏曼的爱情更像是时间到了，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爱一个人。在第一次阅读这份小说的时候啊，就是惠田他非常的欣赏的是苏曼追求爱情的傻气。对，虽然他一直觉得说苏曼结局上应该要和陆励成双宿双飞，而不是要和宋轶结为连理，可是再读一遍的时候呢，他却觉得就是苏曼的盲目是非常愚笨的。或许是因为时间的转变，然后他都开始在爱情和面包里面做了清楚的抉择。那你们呢？ 如果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嘛，我会选后来的，我会选择面包。 嗯， 那 Cindy 你呢？ 我觉得我也会选择面包，但是以目前我的状况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有办法兼顾的。 我觉得那非常非常的棒， 对，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真的，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办法在这两个人之中都能够同时享有的。 真的， 就虽然说现在我们还只是大学，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是看得到未来的。 我觉得那真的是很棒的，很棒的一件事。 对，就是这件事情非常的幸运。 在分享的最后呢，我其实挑了一句精华的来跟大家分享。这句话不是主角说的，而是陆励成身边的助理说的。他看尽了整个爱情是到底是怎么发展的，包括宋轶，包括苏曼，包括麻辣烫，还有陆励成。他最后想跟苏曼说的是，苏曼是多么的幸运，丝毫不知道他错过了一个那么爱他的人。那他也多么的不幸，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那么的爱过他。或许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人在偷偷爱着我们，那对我们来说，这样的不知道呢，有时候啊其实是幸福的， 真的。那因为其实啊，就是如果以我的立场来说的话，我也会觉得说，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有一个人这么爱我，我觉得是好事。 对， 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不会有遗憾，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说啊，那我现在是不是选了一个，对，我要怎么回报他，或是我要怎么面对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个人。 真的， 所以以我来说的话，我会觉得不知道是好的。 我非常非常同意 Cindy 的想法，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怎么想的呢？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你对这个件事情有什么看法，你也可以在粉专或者是 IG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哟。 那这本小说在释出之后呢，其实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回响。其实很多的书迷啊都在声讨宋轶，大家都跟我就是站同一阵线，大家都觉得苏曼最后就是应该要跟陆励成在一起的。所以呢，作者童华他听到了，当《最美的时光》被翻拍成电视剧的时候呢，童华同时作为编剧将结局改写了。故事的发展呢，依旧是两位主人公即将要论及婚嫁了，但是在即将进行婚礼的那一刻呢，苏曼发现了陆励成他对自己的成全跟祝福，也开始知道自己其实对宋轶的感情只是11年来的执着和对自己的捆绑。那同时宋轶其实也有偷偷的看出来苏曼对陆励成是爱的，于是他选择当了一次落跑新郎，完全不用陆励成抢婚，他自己就先跑了。他跑出国去，让双方都有时间可以好好想清楚自己的感情。所以在电视剧里面呢，书迷的心愿是实现了的，苏曼和陆励成终究爱上了彼此。那他开始知道有一个人这么爱着他，也还好他都没有错过。 那我觉得啊，就是看了电视剧的结局，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宋轶对苏曼的感情也不少吧。 其实他们是彼此是深爱的啦，只是你要看怎么去取舍。 啊， 因为以我们的角度，读者的角度会希望他跟真正爱他的人在一起，你知道，我们都会觉得故事的童话应该要是美的，因为现实办不到。 对，但是因为你在电视剧里面，宋轶他能够为这个女人，然后能够去这么细微的观察出他对其他人的感情，然后也愿意为了他真正的爱而去放手，然后而且他最后选择的是让自己当了那个落跑的人，而不是选择当苏曼当坏人。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做到这样子的事情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是一种很深沉的爱。 对啊，他虽然说没有讲出来，然后我们最后也因为想要让苏曼和陆励成在一起而去喜欢了这个结局，但是其实在这里面，以我这个还没有看过的人，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那个谁啊， 宋轶 也是非常爱他的。 那其实我自己在惯例当中呢，是会更喜欢小说的。但是这本书让我爱上了文字，还是我喜欢电视的结局，我觉得两者其实都很美。因此呢，如果大家有考虑要去看这本小说或是看电视剧的话，我其实很私心的希望大家不管用什么版本开始接触它，都一定要去看电视剧。 对啊，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就可以去看看，这是金国惠田大大推荐的。那我们在这边的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一首歌， 是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 对，那就可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歌，好像也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吧？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故事的氛围吧。 背包

一篇咯。 但一样是承接着上礼拜的，所以呢我跟 Cindy 还是一样会一人演一个角色。 我还是 C 男， 我还是那个女孩。那今天的故事呢已经是最后了嘛，我们就好好的来听这个故事吧。今年三月初的某天晚上，手机震了一下，我看了一眼荧幕上跳出来的名字，是 C 男，只传了一张照片，没有附带任何的说明。你怎么啦？ 哈哈， 好啦，我懂你想说什么，但我只能装作不懂。 我知道，所以我也只给你看上面那张照片，也没多说什么。 I know， 缘分天注定，不用想那么多啦，顺其自然就好啦。很多思绪还有感觉放在心里就好，你不说破，我不点名，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不就是这样吗？ 说的也是。这天晚上过后，我们就半年都没再见面了，中间有断断续续的聊了几次天，但在各自都忙的情况下就一直没约出来聚聚。直到上周周六中秋连假的前一周， 哎，我们该约一下咯。 哈哈，对呀，好久没见了。哎， 前阵子工作太忙了啦，现在该出去走走了，我们约下周六下午好了，你有空吗？ 可以呀。 那我们去走走之后，看你晚上要不要来我家烤肉。 你亲戚不是都会来吗？这样会不会很尴尬？ 跟紧我就好啦，别担心。 嗯，再看当天状况咯。 好。 时间来到了中秋节烤肉的前一晚，我问他明天下午要去哪。 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不知道。哎， 不然去石门水库。 可以呀。来到了中秋节烤肉的当天， C 男传了简讯给我。 我出门咯，你等一下弄一弄准备出门。 好哦。咦，这不是往石门水库的方向吧？ 嘿嘿，对呀。带你去其他地方。 你要去哪？ 你猜猜看。 这很难猜。 那就等到了之后就知道咯。 结果我们去了忠烈寺虎头山观景平台。忠烈寺有着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很适合拍照。至于虎头山的观景平台，感觉很适合晚上去看夜景，但又听说虎头山蛮阴的，我应该也不敢晚上去。那天好像空污有点严重，明明在大太阳底下拍的，但什么都看不太到，雾蒙蒙的一片。 时间还很早哎，我们再去打个保龄球好了。 你还记得我们高二的时候，我们跟同学们相约一起去打保龄球吗？ 啊，那好久以前嘞。啊，我想起来了，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打保龄球哎，结果还打到火鸡出来跳舞。 那不然今天来赌一波，这样比较好玩。要赌什么？ 不知道哎。我心里那时候在想的是，该不会说赢我就要答应他吧？我到底在脑补什么啦？真的是疯了。不过还好真的没赌，因为我连续两局都输了，他最后一球还差点让火鸡就出来跳舞了。 哎呀，那改完头啦，要不要赌一下？ 不要，这我真的会输，还没赢过。结果呢，西南赢了，他呢是545分，而我是第一次得到这么高分，262分。哈哈，我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耶。 因为你有五次机会啊。时间差不多了，去我家咯。 他把我载到他家，停好车之后把我带到了屋子里面。 哎，先说我房间有点乱，别介意。 没差啦，我应该也不会进你房间吧。 你包包我先放我房间哦，不然真的会很多人。 好哦，谢啦。一进他家门，我一开始先看到的是他的表弟跟他的阿姨。 哎，这我阿姨还有我弟。 阿姨好，弟弟好。 哎，你不是那个谁谁谁吗？我记得你呢，两三年前那个圣诞晚会你有来啊。 对哦，阿姨，你记忆力好好啊。这个时候 C 男的爸妈正在厨房忙着准备烤肉的食材跟其他的食物，我也跟他的爸妈打了声招呼。 那天晚上，他家亲戚、邻居们各家都出了一两道菜，因此还没开始烤肉呢，就已经摆满了整桌的食物。西南呢，先带我去餐桌上吃了点食物，再拉我去阳台烤肉，因为他知道我怕生，也怕我尴尬，所以待在阳台呢是最好的选择。但有些事情啊，还是避免不了的。西南的舅舅问他：“西南，他是谁？女朋友哦？” 哦，不是的，朋友啦。 你们长得很像哎，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啊。 哎呀，阿哥，我真正有一关那想呢。哎呦，我夫妻脸呢？哎呦，卖闹啊啦！ 西南的外婆呢，后来就一直跟我们待在阳台。虽然说是阳台比较凉，但我觉得其实是借机跟我聊天啦，顺便把西南卖了，不断的跟我推销西南很不错。也跟我说，上次的圣诞晚会看到我之后，就跟西南说这女生很可以，但当初是因为我有男朋友，西南才就此等待。现在发现我没有男朋友，就太好啦，还顺便直接跳级进入催婚阶段，开始啊跟我讨论了车啊、房啊、工作等等。后来可能是在阳台呢烤肉太久了。西南邻居的阿伯来跟我聊天，说可以进去喝一杯，认识一下西南的长辈们。我看着西南，心里 OS 该怎么办，说了一句：“我好像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啦。” 好，那你去我房间等我一下。 嗯，那这里呢没有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开着门，我待在房间里面，西南在外面打包一些食物，打算要带回去给我的爸妈吃。西南的爸妈呢，也准备了一袋柚子、月饼，还有星巴克礼盒等等给我带回去。于是呢，西南就送我回家，再送东西进去给我爸妈，还顺便进去聊了一下天。 那故事到这边已经差不多是结尾了。那我们接下来下面有一段是，就是我们原作者就是女孩的话。那她写说呢，会打出这一系列的文章，其实是因为那天晚上回家了以后，睡前想了很多我跟 C 男过去每次相处的情形，想通当时很多我没想通的事情，但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我自己脑补的，这个可能就要去问问 C 男咯。哎，对，打到这里确实是结束了，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这个期待已久的结局失望呢？ 那 Cindy， 其实这整篇故事的结局是好的，对吧？ 对，是好的啊，我个人觉得是好的。 嗯， 因为他们其实一路上可能进程很缓慢，但是他们是有在一步一步前进的， 是 的，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有一步一步在前进的。然后而且有就是从他们两个人的互动或者是聊天的过程当中都可以感受到，哦，其实有着满满的爱啊，只是很含蓄很内敛的爱吧， 真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算是一个好的结局，而且也因为就是后来大家也都，我们是先听到了结局的那一个环节了以后，我们再来后面回顾他们七年前的故事的， 是， 那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已经是正式的男女朋友了。 对对对对， 那我们在这边恭喜， 就是，对，我们终于要在最后一集跟他们说一声恭喜你们。 对，真的是恭喜你们。那如果有听到这一段录音的就是 C 男和女孩，那也就可以来我们的粉丝专页和我们互动一下，和我们聊聊天哦。 我们非常希望看到你们给我们回馈，毕竟我们讲了这么长一段你们的故事。在你们就是到粉专留言之前啊，其实我们还是有请就是写故事的人准备了一段录音档，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哦。那因为呢 C 男跟女孩都分别录了音档嘛，我们就来先听听 C 男要跟我们讲什么呢？ Hello， 各位世新广播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八年了，我们不再只是朋友里面提到的男主角 C 男。当初我女朋友给我看，我现在的女朋友给我看，她打完这篇文章，然后记录了我们八年来的所有点点滴滴。对，然后看了是觉得还蛮感动的。对，因为有人记录了我们之间的所有的事情，然后用文字备份下来，所以当初看的时候觉得哇，好用心。然后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了。那在一起之后，其实对于这八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有疑问，说哎，你怎么有办法等那么久？其实也不是等那么久，就是你到一定的年纪，你开始出社会了，然后你开始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去处理要去做的时候，你对于很多事情你可能会被你的工作填满。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我需要像我女朋友这样的人，她很贴心，然后而且很放心的让我去做目前我工作上面碰到的所有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最感谢就是她。然后在这边我想要祝福所有不论是近距离恋爱或是远距离恋爱的人也好，或是你现在也在等一个人的回头，或者是你在默默的守护着某一个人都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坚持，对，然后再来心里面有彼此，我相信某一天一定能有好的果实。谢谢你们。 就像 Sinan 在录音档中提到的，女孩用文字记录了他们这么多年的故事，其实真的很贴心也很感动。那他也在节目当中又再一次跟他的女朋友表白，然后说他就是需要是女孩这样的人陪着他一直走下去。那听完 Sinan 刚刚跟我们的分享之后，当然也不能忘记我们的笔者啊，对不对？你还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当然也要听一听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咯。 Hello， 立身兔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D卡文章八年了，我们不再只是朋友的原po。去年写了一系列七年了，我们还是朋友的文章时，我最初的目标只是希望我能记录我跟 C 男之间的所有回忆。结果写着写着，我就发现我喜欢上了 C 男。但我觉得我们七年之间的友情非常的得来不易，所以我非常认真的面对我跟 C 男之间的感情，因为我不想失去 C 男，所以我必须非常的小心处理我对他的感觉。结果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咯，到了今年第八年，我觉得我跟他之间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想想数字八倒过来的话就是无限的记号，就让我们之间的爱无限吧。最后想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两句话，爱你的人不一定等得起你，但是等你的人一定很爱你，请大家都要好好把握身边的幸福哦。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那个对的人，谢谢。 其实我觉得女孩刚刚的录音呢，其实讲得非常有意义，就像是她说的，爱你的人不一定等得起你，但是等你的人一定会很爱你。就像 C 男等了她快八年他们才成为情侣，可想而知 C 男真的有多么爱她才等得起。但是就像 C 男刚刚讲的，也不是等不等得起的意思，就是你只要爱那个人，你就会愿意为了他用八年的时间让你们变成不是朋友。 真的，而且他们这一段感情啊，其实说真的，那个时候在迪卡上面看到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感动我，然后所以也让我想要拿来在节目上面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在这个桥段的尾声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 是的，它是郁可唯的好朋友只是朋友。 那我们希望就是以后在你身边，不管是朋友或者是不只是朋友，都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那一段缘分。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那道无形的隔阂。 寂寞，灵魂那么美，我却碰不得，感觉再炽热也不能让飞蛾去扑火，耗尽你的梦难道就能不失落？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